It's 6 p.m. Beijing time. 京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吴刚先生。您好吴先生。 您好大家好。 吴先生，您是一连三期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啊，给我们介绍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 是。 前面几期呢谈到了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那么这里呢既有40%多的华裔人口，同时呢又是中资企业这个还有中国投资特别热衷特别钟情的一个城市啊。 是。 感觉这些年来这个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元素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在这儿生活呢可能也是非常的方便哈。 对。 尤其是双子塔附近的这样一个黄金地段啊。其实无论是看病啊上学啊就医啊都是特别的方便。那么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公寓呢也是位于双子塔附近的是吗？ 是的是的，就在双子塔下800米的距离。我们项目叫做时代一号公馆项目。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全球同步发售的。所以来说呢是一个整个在吉隆坡最核心物业最核心位置的这么一个物业。所以说它的稀缺性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经投向市场来说呢反馈非常好。大家会比较踊跃的去购买这样的房产。因为我们知道在做房产投资方面那我们最重要选择的就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因为我们的项目呢确实是在 KLCC 里边最好的位置。那这种地段呢我们说它是不可再生的一种资源。我们因为我们做这方面的业务所以我们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在 KLCC 区域呢大概还能有一年的时间吧，可能还会有房子，再往后可能就没有房子了。那未来我们再去投资马来西亚只能会去选择稍微远一点的位置。 那么在马来西亚哈目前这个房子的您说这个项目的进程目前是怎么样的呢？进度是怎么样的？ 目前是属于一个期房的状态。它的交房的时间呢是在2020年。2020年交房。那这三年的时间来说呢我们是根据工程进度逐步的去付款的。那我们交房以后还会有2年的时间去一个质保期。所以我们最后的付款呢会达到2022年才会把房子的所有的最后一笔房款付给开发商。 对，上次您也说了哈，其实一购买优势就是它是根据房屋的进度来进行付款的哈。 对。 那这样的话客户对客户来说呢也有了一个资金的保证。 对。 资金的安全的一个保障啊。那么目前这个房子总的设计体量是多少，比如说共计多少套公寓啊，楼层高是多少啊。 我们的楼呢是这样的，一共是33层。一共33层。但是呢其中有5层呢是车位。5层是车位。它是一个自动的泊车系统。自动的泊车的系统的好处在于呢，因为我们刚才之前我们介绍过哈，就是在马来西亚买房是送车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业主都会送一个车位。那这个车位呢，自动车位是在于你把车开到1层，它会有一个汽车的一个电梯。然后它会自动的把你的车停到你的车位去，人坐人的电梯去回家。当你出门的时候你只需要刷一下门禁卡，那2分钟的时间它就会把车自动的给你停到1层。就免去了你自己去停车的这么一个过程。 楼房呢是 3.5 米高， 嗯， 这个比我们国内的房子一般来说要高一点， 嗯， 啊，然后刨去上面吊顶加底上的瓷砖的装修， 嗯， 因为这是精装修交房嘛， 嗯， 刨去装修以后净高也有3米高， 嗯， 啊，这样的一个，然后每层呢是有11个户型， 嗯， 每层一共是285套房源， 嗯， 一共285套房源，从一居室的最小的是73平米，到最大的呢是134平米的三居室都有，所以说价位呢也是在200多万人民币到300多万人民币之间， 嗯 啊， 嗯，是这样一个整体的基本情况哈。 对， 嗯，那么目前从购买情况来看，您觉得怎么样呢？ 现在来说，我们是从今年的10月8号，也就是， 嗯， 过了11以后开始全球同步发售的。 嗯， 那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当地会已经卖出去4整层了， 嗯， 啊，这些呢是来自于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投资机构去购买的， 嗯， 然后在国内来说呢，我们开始在各个渠道开始对我们的房源进行一个宣传和发布， 嗯嗯， 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始卖出去十几套房源了， 嗯， 对， 嗯， 所以说我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下，现在来说呢，第一有一定的促销优惠政策， 嗯， 啊，第二个来说呢，现在的好的房源不等人， 嗯， 啊，好的户型您喜欢别人也喜欢， 嗯， 对， 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 嗯，是。那之前呢，我们在做泰国的房产介绍的时候曾经说过哈，比如泰国政府是要求，一个项目大约比如说50%是要卖给本国的这个顾客的 啊， 一下50%才可以卖给海外买家， 对。 那么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规定吗？ 有类似的规定，是这样的， 嗯， 任何一栋楼啊，它都有30%，它跟泰国不一样的是，它是有30%要卖给本国人， 嗯， 然后70%最高是卖给外国人的， 那，啊，比例还要再高一点， 啊，是的，是的， 嗯。那么在马来西亚哈，房屋持有的成本是怎么来计算？我们就以您做的这个项目的公寓来作为例子，算一下持有成本好吗？ 好的， 嗯， 这个也是我们投资客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我们拿一套200万人民币的一套房产来举例，给大家举个例子， 嗯， 大家心里边就明白了。首先呢，我们在马来西亚买的房产呢是获得的是永久的地契， 嗯， 啊，这点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获得地契的时候呢，我们交房的时候要交一个地契税，200万的房产交的地契税呢大概是55000人民币。然后其他的一些像律师费啊这种相关的杂费，在马来西亚都是由开发商来承担的， 嗯， 所以对于我们客户来说，你的购买成本除了房产以外只有一个地契税是需要您自己承担的啊。然后呢，在以后拿到房子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持有成本呢，一大部分是它的物业费，因为物业费是任何一个公寓都要有的， 嗯嗯， 还有一部分呢是它的门牌税和地契税， 嗯， 物业费呢，这个房子200万人民币的物业费大概在5000人民币左右， 嗯， 然后你的地契税呢大概在6000人民币左右，所以一套200万人民币的房产在马来西亚，你的年度持有成本大概在10000出头， 嗯， 人民币，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区域的房子的它的租金收益是很高的， 嗯， 它的租金收益有达到7%，所以200万的房子，你每年的租金收益是有14%的， 嗯， 而且我们是包租的， 嗯， 所以你稳稳的拿到14万的这个租金收益， 嗯， 然后你会要支付10000多的这个持有成本， 嗯， 对，是这样。 嗯，那么您说还有一个门牌税，那这是什么税呢？ 门牌费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门牌费呢，其实就是一个马来西亚政府收的一个房产持有的一个税费了。 啊，是像物业税似的吗？ 对，它很低。 嗯， 一套房子呢，大概只有200马币， 哦， 也就300多人民币， 嗯， 一年。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么目前马来西亚，特别是吉隆坡啊，公寓的整体均价大概是多少呢？ 吉隆坡整体的均价大概在从3万人民币到6万人民币之间不等。 哦， 嗯，对， 还有更高的 也有更高的， 嗯， 对， 嗯。 但是我们的项目来说呢，是3万人民币左右的均价。 嗯， 所以说在吉隆坡来说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范围。 嗯嗯，那么另外呢，投资公寓啊，您觉得